63度。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安扣，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现在时间11:07，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医安扣节目，我是诗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好球友，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棒，哎，有啦，有冬季联盟，但是我们两个还没有去看哈。但是呢，是我一起去看棒球比赛的好朋友，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也算观众了，大家早。 对，为什么也说是观众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名医安扣节目有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直播哦，非常欢迎大家呢，现在手机赶快拿起来，然后呢，请大家上脸书搜寻 News 98官方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呢现场的直播了。News 98官方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诗伟还有陈冠任医师，而且我今天为了你全身棒球打扮呢，你今天怎么？你不是说好穿球衣来的吗？你的衣服在哪里？你该不会穿在里面吧？怎样？你都只有买给你儿子而已，是不是？ 对，买内衣，没有带来，没有带来。 啊，那个，因为我们两个都很爱看棒球啦，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平常麦克风关掉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聊棒球。 对。 然后，我是统一师队的，你是前卫全龙队的。 前卫全龙，现在比较支持拉米狗。 讨人厌，为什么要赢冠军？ 是。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陈冠任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心脏病。我们在聊到有关于心脏病的时候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上礼拜六的晚上，你有熬夜看结果吗？ 我熬到大概12:00多就放弃了。 你在心脏科医师不是应该可以熬更久才对吗？ 没有，我觉得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就先跑去睡觉了。 对，没有，因为隔天还要值班呢，所以想。他说不要太晚睡。 我跟你讲，礼拜六那一天的开票结果啊，我一直熬夜熬到了凌晨3:00才去睡。 确定有结果才休息。 对，然后我想说，我又不是台北市民，我也没有投票权，我那么关心干嘛？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一天熬夜的后遗症到今天我还在承受。 嗯。 因为后来作息就整个大乱了。 嗯。 然后到了礼拜天呢，又睡不到几个小时就起床。 嗯。 然后礼拜一我白天补眠之后，昨天晚上我一整个晚上几乎都睡不着，以至于我到今天早上整个头昏脑胀的完全不行。作息不正常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会对心脏造成压力啊？ 会啊会啊。其实这个就是作息不正常，其实重点第一个就会影响到血压啦。 嗯， 对啊，血压就不稳定啊。你晚睡的话，你血压一定会飙高啊。 嗯， 睡眠不足，血压也会上升啊。所以有时候心跳快，血压高，这都会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 所以星光医院礼拜六晚上急诊的人，没有开玩笑，所以像这样子的熬夜也会对心脏造成压力，对不对？ 对，你说一次两次也许还可以接受，如果正常年轻人呐、啊 嗯， 那如果说是 正常年轻人， 对，如果是长期当然不太好，对。 然后还有如果担心选举的结果这件事情，也容易会对心脏造成压力吧？ 对啊，这就是一种对，这其实我们讲心理跟生理是互相影响。你如果心理上有一些特殊的压力，其实就很有可能会转化为生理上的压力。 嗯， 尤其是那种你本身就有危险因子的人，如果说你承受一定的压力的时候，有可能就可能突发一些像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这些事情，对，就有机会，对，就有机会发生。 好，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陈冠任医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知道心脏病最容易好发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吗？你知道你的生活作息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心脏的健康？这都是有密切相关性，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就几个有可能的状况呢，我们从已经结束了大选来聊聊你的心脏所承受的压力，然后要提醒大家特别的留意。刚刚其实我们就讲到第一个了，对不 对？生活作息 对 突然的改变或不正常，或是长期的熬夜。 对， 你一直对都被我讲完了。 没，因为今天直播啊，你是颜值担当啊，我是很担心很多人看到真面目，看到我就会。 不会啊，你很常上电视节目不是吗？ 没，我都尽量坐角落，不要影响画面。 你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还有哪几个状况是比较容易会好发心脏病的呢？ 其实哦，这个很多状况，我们其实在帮杂志上看到哈、我们这边有一个文件有整理出来，像你 吃完饭后， 嗯， 或者是你用力上完厕所， 嗯， 运动过后， 嗯， 或者是这个冬天或早上， 嗯， 那其实这几个时间点，其实我归纳跟各位讲，其实都是你血压可能会突然上升的时候， 也就是血压在一天当中本来就会有高有低。嗯、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血压会比较高的时候，对不对？ 对，像我们讲那个时间点哈，早上、啊，其实这个早上大概清晨大概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心肌梗塞最好发的时间，这个有统计的。 就是我做节目的时候啊，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哎，干嘛这样子？为什么清晨五点到七点是心脏病容易好发的时候呢？ 五点到七点，第一个哈，我们人正常的生理曲线，血压就是在早上这个时间是最高。 嗯， 哦，因为那跟这个激素有关。 嗯， 哦，早上起来成长激素的话，让你血压会在早上是最高的时候， 嗯， 那会慢慢下降。 嗯， 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凌晨这个时候，通常很多人是起床，那准备去工作。 嗯，是。 那如果在天气比较寒冷，或者是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方，你有时候一起来离开被窝，那个突然的冷空气来，血管会受不住，受不了。 嗯， 所以两个原因加总起来，就发现说，其实在美国之前就有统计， 嗯， 就是说其实这个清晨的这个心肌梗塞好发率是最高的。 嗯， 所以大概就基于这两个原因。 好，而且这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研究。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呢，嗯，早上心脏病发作的几率风险呢，比其他时间高了 40%。 嗯， 因为早上清晨醒来的时候，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血压通常是比较高的时候。他一提到了一个因素，因为睡了一晚都没有喝水。 对， 水分没有补充这件事情对于心脏也会造成比较大的风险啊。 对对对，嗯，因为你说水分补充的不够多的时候，其实血液就会变得比较粘稠， 嗯， 哦，就比较容易形成所谓的血栓。 嗯， 哦，血栓也许等一下我们有机会看一下，就是说血栓它是血凝成一块的东西。 嗯， 对，所以你当你水分喝的不够多的时候，血在里面流动比较缓慢的时候，就慢慢慢慢就有可能会形成血栓。 嗯， 那血栓只要卡在心脏或脑，就会产生一些像急性脑中风、急性心肌梗塞。对对对。一些问题。 陈冠任医师呢，在他的脸书上面呢，刚好有 po 了一些血栓的相片呢，所以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比我所想的还要再更小一点点呢。所以那个血栓的相片呢，看起来它应该是放在显微片上面，对不对？ 它其实，因为其实我们常讲心脏血管，事实上心脏血管的粗细哈，嗯，我们讲它的宽度，它长长一条嘛，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讲它的直径，内径的直径，其实最多不会超过5mm。 嗯， 最多一般来讲只有在2到3而已，所以其实 你说血管只有 直径。对，所以你说 5mm 是 0.5 公分，这是最大的血管。 OK， 啊，所以一般的血管大概就 0.3 公分 ,0.2 公分这么小。 嗯， 所以你看那个这个画面上有那条血块嘛齁。 对。 那其实那个宽度就差不多是 0.2,0.3, 所以它是一整条血管都被这条血块塞住了。所以血流不下去。 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像我以为这个是什么虫啊，寄生虫之类的东西，对不对？ 有点类似。 因为我以为血栓是一块，结果为什么它是细细长长的？ 所以代表它这很严重，它是好几块连在一起，所以变成一整条。 哈， 正常可能只是一块，但是你看哦，如果一块卡住的时候，后面的血流不过来了嘛，就像塞车的道理，你前面塞不会只有塞那一段，你是后面。慢慢血管，慢慢车子也停住了， 是， 所以真正赛车会越拉越长。 哦， 它就同样道理，它可能最前面塞住了，但是慢慢后面的血上去之后也黏住，就是流不下去，就固化，久了之后就被一整段都是，所以我们整条拉出来就是会变长长的一条。 了解，所以你看到画面上面这个是已经拉出来的血栓，而且它为什么是长条形的？它是因为是。一块一块一块的血栓，然后连结在一起。 对，它整一整条血管都是血栓。 然后拉出来之后，那血管才会通。 对对 对。 可是你这样拉出来的时候，那血管壁不会受伤吗？ 不会，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仪器啊，可以去把它吸出来。 哦。 吸出来之后血管就通，但是通了之后，一般来讲，我们可能还是会帮它做一个拓宽， 嗯， 或者是支架，因为通常会卡住这些血栓的地方，通常都是比较狭窄， 就它 就像我们马路，一定是譬如说你有施工，譬如说八线道变成只剩下两线道， 嗯， 那个地方会狭窄嘛， 嗯， 对啊，所以我们只是把车子打通了，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根本的问题把它路给拓宽，它以后才不会再发。 有点类似像那个公路如果发生土石流之类， 对， 你就算把那些土石都清干净了，你还是要稳固好旁边两边的根基，才能够让车道安全的通过，否则再次发生心血管。栓塞的几率还是很高，对不 对？没有错， 好，大家一定想说这是特例中的特例啦。哎，你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比较小块一点点的， 对，那个就是只有一小点，那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小 好快的，它就是像刚刚思维讲，它只是卡住，那可能时间还没那么久，所以把那个吸出来血那个血流就会比较通畅。 哦， 对对对对 对, 对， 了解。好，所以这个比较小块一点的也是血栓， 这个比较常见的，正常是这样。像刚刚那个一整条的，之所以会破，就是太大了，以我们的概念来讲是很大的血块。 了解。哎，那结果后来那位病人有救回来吗？ 有，现在还在，就是我们就不能透露太多，反正他现在还在治疗中， 还在治疗当中。好，希望他可以一切康复啊。所以呢，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呢，早上发生心脏病的几率真的是比其他时候高40%。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血压比较高， 对。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一整晚没有喝水，心脏缺，就是全身啊，几乎是等于一个将近水分比较少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医生刚刚有讲到的，清晨的温差比较大， 没错。 暖和和的被窝突然要起来的时候， 对， 要先加一件衣服，是不是？ 对，可能就是不要那么突然，像有些人可能习惯穿的比较少，睡觉很暖和，但一起来没有加件衣服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产生不舒服。对 好，而且这还很有趣哦。他说，礼拜一早上也最容易让人心脏出状况，有20%的心脏病是发生在礼拜一的早上。哎， 这个礼拜一这件事情哦，说真的，我没有特别读到啦，不过我想他的概念是一样，就是当你压力太大的时候，情绪紧绷的时候，血压就会上升，然后血压上升其实就有可能造成一些所有心血管疾病、脑中风、心脏病，其实最大的危险都是高血压。所以突然的血压上升，只要任何事情会造成突然的血压上升，它就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了解。可见礼拜一真的很多人都不想上班。 对， 礼拜一 我也是，大家都一样。 你有差吗？礼拜天也要去值班呢？ 对 对啊，好。哎，但我不了解的是，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现在在脸书上面的朋友，可不可以来回复我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吃完大餐之后反而容易会造成心脏病发，这点我就不懂了。所以你意思是说，接下来的 Christmas 跟跨年我都不用庆祝我的意思了？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最后的原因也是跟血压有关的，因为其实你一餐如果吃得太饱，正常是没有关系，但如果吃得太撑的时候，其实一下子摄取太多的蛋白质跟一些热量的话，其实瞬间是会让血压上升的。对，血压会上升，然后血管会稍微有点收缩的概念，所以血压会上升。那所以其实 是他们也很嗨了，是不是？血管也很嗨，所以会扩张。 因为我们是摄取太多热量，热量会分散到身体里面去做一些，它叫预备，我们要做一些活动。所以这个时候血压会稍微高一点点。对，所以有些人在吃的太撑的时候，会觉得肚子很不舒服，到最后就开始血压上升，然后就开始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还是有碰到。 了解。所以其实不是说不可以吃大餐，而是说你千万不要让自己吃太饱，或吃完大餐之后，其实你要留意你的心脏的状况。 对。尽量不要吃太撑了。对对对。 OK,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你有用力上大号吗？我相信我收音机旁边呢，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便秘的困扰，而且女生也不少哦。像你知道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呢，我们女同事最常讨论就是便便便不出来，很困扰。但是便便便不出来，太用力对你的心脏也不好。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你太用力出力大便的时候，你这个肚子的压力会上升。那肚子压力上升，其实会连带影响到你的血压也会上升。因为你要用很大的力量去把它挤压出来。 是。 所以在血压突然飙高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比较风险高的时候。所以不只是心脏病，很多人的中风也是在大便大不出来，所以在蹲马桶的时候，蹲到一半突然人就打下去中风。 那不是很尴尬，裤子还来不及穿。 对，那个时候应该没有时间考虑裤子这件事情，赶快送医院。 好，所以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了，因为很多人都很害怕说，我吃软便剂啊，还有那个灌肠，会不会说变成习惯了，然后让我的身体就是容易上不出大号来。但是与其相比较起来，你比较容易会有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的风险的话，那你还是用软便剂好了。因为真的是太用力这件事情 对你的心脏血管、对你的脑血管都不好。 所以其实我们最根源的建议是说，你可以反正我们还是讲，就多摄取一些蔬果类 啊， 蔬果类，然后喝水。水分要补充充足。其实我们的观察是，女性朋友其实吃蔬果类比例不低啦，但是很多人可能是水分比较少摄取。对啊，所以你水分跟蔬果类如果摄取足够的话，其实蛮多部分人其实有可能 这个变大便的情形就会改善。大家真的不行，就像思维讲的，用一些轻微的药物，其实你解便顺畅，其实不只是对这个心血管是保护，其实你对这个胃肠道也是一种保护的效果。 不是因为大家都很让爱吃药又怕吃药，然后像有一些女生，她就是会固定生理起来经痛，那有些人就是宁愿痛到死，我也不要吃药，对不对？但是像止痛药没有你想的那么的恐怖，是因为大家都把它污名化了。 对。 然后所以呢，就像软便剂一样，适时的使用当然是 OK 的。 对。对 但只是说，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每天基本的配备，就是说你该多喝水，该多摄取纤维质，你还是得要做这些事情嘛。 没错，基本先做好，不行我们再靠药，对不对？ 对。但总而言之，用力大便这件事情。绝对是不好的 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脑血管都不好 哈， 不然那个急救人员来的时候就有点尴尬另外一个是异常激烈的运动我觉得这个最常在什么时候发生你知道吗就是马拉松比赛三铁比赛超马之类的那种就是常在新闻媒体上面报道看到就是说有人跑到一半然后就不行了 对 然后通常送医急救的时候都已经回天乏术 对 所以为什么异常的激烈运动就是说如果你平常只跑 5K 然后结果你现在突然一下要跑 25K 对 那太剧烈的变化也会对你的身体的心脏造成一定的负荷 对其实其实不管是太过剧烈或一般的运动其实做运动的当下本来血压就会上升所以你如果这个运动活动又更剧烈的话血压会更高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本身的心脏的功能能不能负荷这么长时间的运动像马拉松运动它是属于比较长时间运动那也许你的耐力没有到那个程度 是 你跑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你心肺功能跟不上你就很容易会类似像心脏衰竭的状况人就会倒下去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医院像心脏科或急诊其实在有时候台北市会办一些大型的路跑对啊其实不管是哪家医院其实在路跑的时候大家都蛮担心的因为尤其在路线附近的医院对有时候 因为你之前服务的国泰医院就在仁爱路上 我们之前医院就有碰过就是在那个对仁爱路路跑跑又好跑就送到我们医院里也有所以这个真的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路跑齁还是量力而为 对 然后尽量也是一样我们刚讲的该补充水分就要休息补充水分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已经体力接近透支了，不要硬撑。有时候硬撑一下去就会出事情。 是哈，所以我想一下啊，现在接近年底了，那场大型的路跑活动又要登场了哈。没有啦，应该是台北马拉松，我记得没错哈。但是不管如何，请大家呢，不管你是参加，比如说三铁的比赛啦，路跑的比赛，不管是跑长跑短呢，马拉松比赛，还是你自己固定在清晨的时候你都有运动，傍晚的时候都有运动，只要你在。运动的时候觉得心脏不舒服最好的方法是 先休息先坐下来 马上休息 对 坐下来吗还是慢慢走 慢慢就是缓慢的休息缓慢慢慢只是做一个和缓运动对对对让它慢慢静下来然后 也不要急停就对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没有错你知道在很剧烈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概5到10分钟和缓运动慢慢把它等像慢下来 slow down 这样下来然后如果真的慢下来还是不舒服要赶快求救 是 赶快请旁边的人看是要去医院做检查或什么的不要掉以轻心 好所以你有发现吗在我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啊我们做心电图除了做那个平常的心电图之外我们还会多做一样叫做运动心电图 对 那有做过人就知道他那个是在跑步机上 对对对对对 对没错 跑步因为真正的心脏有没有问题不是你坐在那边想说啊我胸闷那应该是你压力大了哈，是你运动的时候连心脏也不舒服，这个才是要需要比较紧张的。 对对，因为我们讲这个心脏病，尤其是心血管，血管有狭窄的这个问题哈。那在静态的时候，如果你狭窄的情况不是到很严重，是中度的狭窄，有时候你在静态的情况下，那个血液供应是足够的。我很习惯用一些比较浅白的比喻啦，就是说马路上，假设我们原本的马路是8线道，那今天有施工哈，4线道被占住。你只剩下4条路可以走4线道可以走那如果是离峰时刻其实说真的4线道很够用了就是我们静态的时候我们慢慢走路其实血液不需要那么多4线道就够用但是如果你在跑步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心脏要跳很快需要很大的能量去给它这个时候4线道就一定不够就像塞车就像上下班的时候你4线道一定会塞车 这有点像夏天的用电量一样 对类似对对对 快要不够了你的心脏就会发出警讯说快不够了剩下4%、2%、1%这样的你就超紧张的 所以你静态 OK 但是你一做运动开始不舒服就代表可能真的你有某种程度的狭窄导致你 运动量大的时候血液供应不够，才会产生症状。 好，所以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呢我们也常听到有一种疾病叫做自律神经 失调。 失调嘛，对不 对， 对，自律神经失调可能比如说你压力大啦，或者是觉得说啊人生不松快，就是觉得有点忧郁的时候，你的心脏也会感受到压力，那个可能是你在光坐着的时候心脏就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 对。 但是真正的心脏病潜在的危险族群， 对， 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的。 对，胸闷胸痛，甚至有人会盗汗。 嗯， 对对对，这个在活动的时候比较严重。 我现在也盗汗，为什么做直播这么热啊？没有，我觉得因为跟你聊天太嗨了 啊。我看到有人写龙魂不灭。 对对对，我们今天呢名扬课节目我们是在脸书的粉丝团上面直播的，非常欢迎大家。没关系，不用调，我觉得是因为我太嗨了。我们制作人好贴心， 真的 不是，是我自己太嗨的时候就会很热。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上脸书哦，去搜寻 News 98官方粉丝团。我们今天名医 Uncle 有直播，师伟还有星光医院的陈冠任医师呢，我们今天在脸书上面跟广播当中呢一起直播，来告诉你心脏病容易好发的高危险群是什么时候。然后我看到龙魂不灭啦，那应该也是那个。 对，龙魂不灭， 应该也是魏全龙的球迷啊。 应该是，下次如果来，我看带一些东西好了。 带什么？ 没有，魏全 送我是不是？ 卡片、球员卡之类的，我还留很多。 有我也有统一师的球员卡，旁边右堂是兄弟像的啦，我一定要讲一下，对不对？那我们去哪一卡？去三山湖是不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是吃完大餐，一个是用力大便，还有一个是异常的激烈运动，跟压力大、太紧张、作息不正常，跟最容易发生在早上。还有一个呢，就是冬天。冬天我们刚刚有讲过了，也是因为季节变化的关系。 对，没有错，就是天气冷，其实我们血管事实上都会稍微缩起来，就是比较热胀冷缩的概念。所以你同样道理，你如果血管原本就不是完全通畅的人，在夏天或在比较温和的天气的时候，你可能还 OK。但冬天如果血管又再收缩一点点的话，其实你那原本中度的狭窄就会显得更严重。那所以血液就会开始出不顺畅，就会开始出现症状。 所以我要问医生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常常在电影或者是影集当中，或者是看到有人是在睡梦当中就心脏病发过世的，这个其实应该是属于比较少数的，对不对？因为照这样看起来都是在运动、在大便、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容易造成心脏病发。 大部分是这样，但是还是有偶发的是在休息状态发生的，那就代表他的血管真的非常严重的狭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心脏病有分那种我们讲心绞痛，其实也有分所谓的稳定型心绞痛跟不稳定型心绞痛。 是什么意思？ 对，稳定型就是我们刚讲这些都是稳定型，就是他平常是 OK 的，但是活动的时候会开始有症状，但休息可能要好一点，这叫稳定型。 就是标准型的意思， 对对对。 是不是？那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是不标准 叫不稳定型。不稳定型就是他已经塞得很严重，所以他不管走路、吃饭，甚至他坐着休息，他都偶尔会觉得闷闷的。就因为他太严重，他已经没有分说活不活动。他正常任何情况下，他有时候甚至坐在家里看电视，看一看就开始胸闷了，盗汗了。这种叫不稳定心绞痛。对啊，所以我发现还是有可能，你说做睡梦中直接发作就倒了，也有可能，那就是可能比较严重的狭窄， 就有可能是发生在这样的， 可能是比较不稳定型，或者是心肌梗塞比较严重的那种。对啊，那种还是有可能发生。那比较常见的还是我刚讲那种一般的稳定型心绞痛。 了解。 对，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不要想说自己有固定的运动习惯，然后就会觉得说那应该心脏病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不是这样子的哟，而是你还是要固定的去定期的做健康检查，同时你的饮食还有你的生活作息、压力这些都要适当的来做一些调整，才不会造成自己心情太大的压力了哈。 对，没错。 选举已经结束了，选举结果都出来了， 赢的输的也输了，不要。对， 没有，我看你选前的时候很焦虑，还在脸书上面一直发文啊。我想说你怎么那么担心选情啊？ 不能把政治归政治，健康归健康。 对，但是已经选完结束了，请大家还是要好好的顾到自己的健康。尤其呢，今天是11月27号，接下来的12月、1月、2月都只会越来越冷而已。越来越冷的冬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好。 们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了，我们今天的名医课呢有现场直播，非常欢迎你呢，除了打开收音机收听之外呢，也可以上脸书来搜寻 News 98官方粉丝团，你就可以看到陈冠任医师的真面目。他不是那个陈冠任是兄弟像的，是不是？ 对， 他是拉米狗， 他后来好像也有去拉米狗了啊，有转队过，然后现在、不知道现在还有在打， 现在是球评吧，我记得，对对对，球评哈。好，他不是那个陈冠任，只是名字完全一模一样而已，他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手忙脚乱。 现在时间11:34，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我们是两个不太会分享影片的人，所以刚刚在广告期间手忙脚乱。 三西白痴，我啦。 没关系，你会做手术就好啦。我也不会做手术。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我们利用这一阶段的时间呢，我们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了。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83693398，83693398。欢迎你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 call in 进来，那请教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同时呢，也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的行列。98新闻台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节目，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呢有很多的影片，同时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呢也几乎每天都有很多的直播，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如果你是在办公室偷听的话呢，你就可以戴上耳机，有没有，然后把它接上直播，然后把它翻过来，你就不会被其他人看到了。因为我都用这种方式偷偷看棒球比赛，一边加班一边看棒球比赛。 老板有听到了， 老板，对，你是电台老板还好吗？对，好，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行列哦。欢迎大家在脸书上面搜寻 News 98官方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陈冠任医师还有诗伟了。他们赶快 call in 进来，我好热，热到一直流汗。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83693398，谢谢大家，我看到你们送上好多的爱心哦，一直在满天飞耶，那应该都是你的粉丝嘛。因为陈冠任医师很常上电视节目啊。 没有。 好，我们现在接张先生好了，不好意思，张先生久等。 好，两位好，谢谢。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是 COPD 的患者。那个每次我有时候会感觉呼吸不顺。那医生每次问我有没有胸闷的感觉，胸闷的感觉，我都不懂什么叫做胸闷的。 是， 谢谢，就这样，谢谢。 他刚刚讲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说呢，那个肺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患者，对不对？ 没错， 胸闷。什么样的胸闷是跟心脏病有关系呢？这一题非常重要，如果在联考的话就叫必考题。 对，其实一般来讲心脏病的胸闷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它在活动的时候会加重。活动的时候加重，休息的时候会比较缓解。那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会比较明显。我们之前有上个月碰过一个患者，他很典型，他就是说他最近就天气一冷他就很明显胸口不舒服，只要天气好一点他就好一点。后来的确他血管塞得蛮厉害的。所以就这几点，就活动或者天气变化有一些症状，同时这个症状有时候会牵连到肩膀背后，甚至严重到盗汗，这些都比较典型，像是心脏的毛病。 我是现在嗨到冒汗，但是你刚刚讲的是心脏会痛到盗汗，对不对？ 对，没事。对，所以那回到张先生的状况，因为他本身有这个肺部的问题，的确说实话有时候很难判断的，因为肺部的人有时候也是，当你那个纤维化比较厉害 ，COPD 纤维化太厉害的时候，有时候你走路走一段也会觉得很喘，很不舒服。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判断你那个闷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些检查，基本的像心电图、X 光、超音波等等。那如果检查起来都 OK， 我觉得暂时可以不用太担心，可能单纯是肺部的问题。那如果检查起来真的是看起来有点怪怪，比如心电图或超音波有一些异常，那可能再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做一些后续的心脏科更高阶的检查。 OK， 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像现在的那个检查胸部，就是肺部是否有问题，都可以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 没错 可是心脏的好像不行，对不对？心脏不是到什么几切？ 对，电脑断层 那是几切？ 有256的，有640的，就不同医院。 256切640切，可是那个好像辐射都没有强调比较低，对不对？ 没有特别低，但是因为应该讲说，他没有特别说低剂量啦，因为有时候心脏血管齁，你要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他切得非常细。因为我们心脏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心脏血管的直径就只有最多最多是 半公分，甚至比半公分更小。 嗯， 所以它其实有时候它那个精准度，它甚至要比那个电脑断层更精准，肺部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用的剂量可能就没办法像那个那么低。你说看得很清楚的话， 所以你看嘛，那心脏科没有强调说他们是低剂量心脏电脑断层扫描，但是肺部是可以的。 嗯， 但是心脏方面因为要看清楚血管，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哈。哦，好，那所以这样的胸闷，其实第一事先去检查是最重要的。 对， 那第二是呢，如果真的是心脏痛的时候，会痛到后背部，痛到下巴，甚至有人说引发牙痛，是不是？ 有这个，我发现有看过。 嗯， 对对对， 都要特别的留意哦，不是只有心脏痛。那它不是，它是一片痛点，还是一般 来讲是整片的？ 一点整片的， 整片的。嘿，就是觉得有些人是觉得那种胸口闷的感觉，像是石头或者是三四层棉被压在胸口，有点不能呼吸、不能喘的感觉。 嗯， 它不是一个点，如果是一个点，比较像是那种神经啊、肌肉在痛。 嗯， 它通常是一整片的，无法定位的痛。 嗯，所以是一片的哦，一片的那种痛才是心脏比较普遍的心脏病的疼痛。 对， 那只有单点式的那一种就比较不像了， 比较不像， 对不对？可以很明确，只说就在这边。 对，有痛点通常都不太是。 啊，黄先生，久等，黄先生， 你 是你好，请说。 我妈妈她88岁哈， 嗯， 她那个高血压哈，她有在吃高血压药啊，她那个就是那个高压是150，低压是54哈， 嗯， 它会产生头晕、呕吐哈。 是， 那是不是也是看心脏内科？ 好 ，OK， 谢谢。 原则上来讲，这个血压的问题，心脏科加一科都可以这个做一些药物的控制啦齁。那至于讲到这个血压高的150低的才50，其实这个差距很大齁，这个一般来讲是老人家比较常看到啦。就是说一般我们临床上看到大概80-90岁这老人家他的高压通常会偏高，低压通常都很低，他的差距会很大。因为老人家的血管通常失去弹性，所以他的收缩跟舒张的压差会很大。 嗯， 哦，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所以你是说当年纪大的时候，两个数值本来就会差的越来越多。 对， 这是正常的。 我们生理曲线是这样，我们上面那个叫做收缩压，就是高的那个。 嗯， 收缩压会随着你的年纪高越来越高，它是一个直线上升。 嗯， 但是舒张压它是会年轻时候开始是越来越高，之后到一定年纪之后它会再往下滑。 哦， 所以我们到70-80岁的时候两个会差很多。 嗯， 那两个靠最近通常是40岁到60岁中年的状况。 嗯，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40到60岁的人，他其实高压可能没有很高，130左右140，但他低压通常接近100。 嗯，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舒张压最高的时期。 是， 对，所以有时候是生理的变化。 嗯， 等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说高低压差很多的话，另外一个少见的可能就是要看看有没有瓣膜的问题。 嗯， 有些人有很严重的主动脉的问题，好像尤其主动脉逆流或闭锁不全，也有可能高低压差很多。 嗯， 所以可能做一些检查看看。 了解。對對對，好，所以呢这个检查瓣膜就是做心脏超音波就可以了。 超音波看得到。 在门诊就可以做了吗？對對對，还是 可以 门诊就可以做了哈。我们来接下一位是谢小姐，对不对？谢小姐你好，谢小姐。 你好。 Hello。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大概已经吃了3年，那个时候医生是说我脚的周边血管阻塞。 嗯。 啊，就吃了阿司匹林，还有什么扩张血管，就类似的药。 嗯， 啊，也吃，医生就叫我长时间吃。 对。 那我最近是因为要做一些手术， 嗯， 做了心电图， 是 就是在最近准备做，结果那个医生说看了一下，说我有轻微的，他叫做什么心律不整，缺血性心律不整。 嗯哼，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是因为我现在要手术，他是说还是可以手术，我就不知道我手术完以后是不是要该去看心脏科。 要做哪一类的手术啊？ 哦，骨盆重建， 就 骨盆腔的手术。 是， 感觉是大 下垂。也不会，他是应该是说就是有点下垂啊，他就是微创，把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 ，OK， 谢谢你。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吗？是不是？ 哪一个？ 谢小姐是不是有两个问题？ 还有吗？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心理上的关系吗？ 嗯， 我是经常为自己量血压的，可是我常常觉得我那个气压在压在我的上手臂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吸困难。 哼 ，OK， 这样子。 好 ，OK。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谢谢你， okay、 谢谢。 麻烦医生， 不会， 好，谢谢。 第一个问题哈、哦，这个开刀术前做检查，告诉你有一点缺血性的变化哈、哦。 嗯。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法，没有办法看到图啦，所以我会、嗯、如果是我的话哈、哦，我会建议说哈、哦。保险一点就是说你可能还是挂个心脏科医师，请他评估一下你这个心电图到底是有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说心脏这个真的，因为我们开刀前我们还是非常重视心脏的功能，因为有时候麻醉下去对心脏是一个压力，一个风险，所以我的建议会是说，如果真的有一点疑问的话，可以找一下心脏科医师做一些检查，确定没有问题再去开这个刀，也许会比较安全，比较放心。那第二个问题，这个压脉带这个问题，一般压脉带通常不太会引起这种胸闷啊，你就压在手上比较少，所以你可以再观察看看是不是会不会就像谢小姐讲，会不会是比如比较紧绷，压力大一些，譬如说量血压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会比较担心数值啊，造成一些就是容易紧张的状况哈、 嗯， 这个可以再观察看看。 OK， 好，就是跟回答谢小姐的问题，下一位也是尤先生，你好，尤先生， 哎， 哎， 哎，你好，你好， 你好，请说。 施小姐，还有医师请教一下， 好， 我78岁哈， 是 啊、我差不多4年，哎，开2次刀哈、 嗯， 两次刀是第一次那个就也、是那个心脏瓣膜， 嗯。 一边啊，那就是最先是用那个金石片的换的， 嗯嗯， 还、 嗯嗯 啊、差不多1年多，那、身体也不好啊，那、常常就是好像血是输不太好， 血是 送血 啊， 上回心中上回可能没啥货， 哎、 啊，然后过第二次再开刀， 嗯， 再换那个。猪的瓣膜， 嗯 ，OK， 啊，猪的瓣膜是有比较好啦， 是 啊，比较好，但是哦，就喏，现在就是晚上有时候睡觉哦， 嗯， 常常爱咳嗽少，啊，痰比较较急， 嗯， 啊，唔知什么原因，那唔知安怎爱去看医生， 好， 也有常常就是预约去看那个心脏科的。 嗯， 阿文是讲唔就爱安那个检查不？ 嗯， 好，谢谢你，谢谢， 好，谢谢。 这个开完瓣膜，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会定期做超音波追踪，看看你的瓣膜。因为瓣膜换的不是一劳永逸啦、 嗯、 尤其是像他之前这个先生，他之前换金属瓣膜必须长期吃抗凝血剂，不然会有一些这个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血块啊血栓长在那个金属瓣膜上。那猪瓣膜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猪瓣膜退化会比较早，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瓣膜，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定期要做超音波追踪，看你瓣膜功能好不好、 嗯、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他延伸第二个问题，他说睡觉常常睡觉会觉得比较喘，比较咳嗽。当然，这也有可能单纯只是就是，也许是感冒啦这种小毛病， 冬天不舒服之类的。 对， 嗯。 但是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心脏功能退化？因为少部分人心脏功能退化导致说有点肺部积水的情况下，也会觉得夜咳， 嗯、 然后晚上平躺是特别容易喘、 嗯， 要坐起来比较舒服。 嗯。 所以我其实我结论还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担心有一些新的症状，还是去做一下检查，尤其是超。音波对你这个有换过瓣膜而且有一点症状的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一个检查、 嗯、 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啊、这是回答尤先生的问题，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了，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因为陈冠任医师呢，颜值担当，常常上电视节目， 颜值担当。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脸书上面有直播，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上脸书上面一起来看这段直播以及分享啦，是、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分享，因为每次到冬天都看到那种新闻媒体上面会报道说很多人因为心脏病猝死，或者是跑步的时候发生的状况，然后甚至是心肌梗塞来不及送医哦。 对， 看到这种新闻都会觉得说特别的舍不得，而且这其实每次到冬天也是你们的旺季，是不是？ 对啊、 工作量比较大的时候，我有看到你那个非常辛苦的一直在做很多手术。 人家是之前的分享了，好几年前的事情。对对。 好，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News98 官方粉丝团，跟我们一起呢来参与今天的名医安客的节目啊。现场有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还有施伟。那我们要来持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呢，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是 8369-3398,8369-3398。简先生你好，简先生。 诶，施伟好。 好 ，Hello， 陈医师好， 哎，你好，请说。 哎，我想帮一个好朋友问他一个心电图做完的那个测试报告。 嗯嗯嗯， 他那个报告结果写心轴右偏， 嗯嗯， 然后 T 波反转， 嗯， 还有一个逆时钟转向， 嗯， 左后降支传导阻滞， 嗯， 停滞的滞。对，就这个大概是什么？ 他有症状吗？他有，譬如说，像我们刚讲活动的时候会特别喘、会闷或者痛这些症状吗？ 这个我没有特别问他。 好 ，OK， 大家知道。原则上，刚刚先生讲这四个哈，一个是心轴右偏呐，一个 T 波反转，一个逆时针的哈，一个是左后支阻断。这四件事，对，这四件事情哈，其实都很拗口，而且很多健康检查一定会打的。那其实真正比较有意义的在第二个，就 T 波反转。其他三个，不管是心轴右偏呐、逆时针的这个传导，或者是说左后传导支的阻断， 嗯， 这些其实都算是小毛病，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它可能有一些轻微的问题，但是不是那么严重。 嗯， 那反而是第二个 T 波反转 ，T 波反转要看它的心电图的变化。有些人是，有些少部分是先天，就是有一些先天的变异。 嗯，哦、 那如果因为正常我们的 T 波是心电图的一个波，它正常是往上的。 嗯， 那 T 波反转就是说它做起来心电图是往下的。 嗯， 那有些人是先天就是有一些这种往下的这种正常的变异。 是， 但是大部分人。这个有 T 波反转的话，我们要担心说他会不会心脏有一些缺氧的变化。 嗯， 所以在急诊，如果说病人有胸闷、胸痛，而且有 T 波反转的话，我们就会很高度怀疑他有心脏病。 嗯， 哦，所以我觉得我刚才问说有没有这个，他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如果他真的也是有类似的症状，可能就要做后续的检查，像超音波啦，或运动心电图，或者是要做核磁扫描等等， 嗯， 去确定说到底这个 T 波反转是不是有意义的反转。 所以 T 波反转这件事情才更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对，就这四。就四个这个结论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 OK，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施先生，施先生你好。 哎，是位陈医师啊。 你好，请说。 哎，请问一下啊，那个颈部椎动脉出口狭窄啊，怎么处理？心脏内科可以看心脏内科吗？ 好 ，OK， 谢谢你。 这个颈动脉哈，这个因为我刚听不太清，它是颈动脉还是椎动脉出口？ 颈动脉。 颈动脉出口狭窄的话，要看看说，要先做检查啦。就是说，我相信你知道这个结果，可能有做过，比如说像超音波的检查。 嗯。 那我们通常会看它这个狭窄到多少程度。 嗯。 如果是轻微狭窄，一般来讲不太需要做很严重的处理，就是控制好血压就 OK 了。嗯。但如果你狭窄，真的非常严重，颈动脉出口狭窄很严重，你可能就会有症状，比如说常常的晕眩、昏倒，甚至有些严重会发生中风。那个时候就可能就要用一些像支架或气球的方式处理。 嗯， 哦，所以其实应该说，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说你的狭窄程度。所以你说这个看什么科？一般来讲，心脏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应该是心脏科比较多啦，所以我建议你如果真的有这方面问题，可以去给心脏科评估看看，你那个狭窄程度到底是吃药就好了，还是说其实需要做更进一步检查。 OK， 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我们来接下一位是叶小姐，叶小姐你好。 你好。 是，请说。 医生你好。 哎，你好。 我大概在5年前左右齁，心率不准很厉害，后来我就去看医生，就吃那个藏德乐齁。 嗯。 吃了以后马上就很有改善，可是后来眼睛也出现问题，然后甲状腺也出现问题，结果医生就说可能就是这个药物的关系。 对， 那医生又不愿意给我换药，他说你换了药你那个毛病就会出来。那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就换了医院，又换了医生，又做了重新的检查，结果现在在吃那个心力症。 心力症 吃了以后效果也还好，可是我是一个很排斥长期吃药的人。那现在我就吃了很长，又吃了一段时间，大概有1年快2年了。那我中间曾经医生也允许过我从2颗早晚各一颗变成1颗，那后来又觉得不太舒服，现在又恢复到2颗。那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要一直吃下去啊？ 叶小姐，我问一下，你的诊断是心房颤动吗？医生有没有跟你讲？ 没有讲。我只是那个时候跳的那个心，那什么时候来跳不一定， 嗯， 可是一天就跳很多次，有的时候就很久都没有。那最近我前几天又，因为我后来换这医生很好，他就定期有给我做超音波跟这个那个24小时的， 对， 我做完以后，前几天看结果都还很好，可是那天我刚好做完24小时的以后，隔天我就觉得，哎，我的心好像就是说不出的不舒服， 嗯， 那他也很。很很 对我很好，就叫我定期都要回诊。嗯、 了解。 那我是想说，问的说，我要长期去吃这个心力症吗？ 嗯嗯。 这个药，那另外我还有血压高的，血压高我现在吃那个德安稳。德安稳我是每天晚上吃，只有吃半颗。 嗯、 我的问题是，主要是我可有没有机会把这个药丢掉？我不想吃药，但是我不敢随便乱丢。 谢谢，我们让医生赶快回答你。 好，叶小姐的状况哈，其实。他会给你吃到藏德勒跟心力针，代表你的心律不整，可能不是单纯的那种比较轻微的、哦、因为这两个都算是比较有效的、比较强效的这个心律不整药。所以如果你的我从结果来推断，如果会吃这种药，代表你的心律不整其实不是那么轻微。所以以你心律不整的状况来讲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停，因为如果你一停的话，很有可能会再复发。 嗯， 哦，所以我大概简短回应，我会建议说可能还是要继续吃。那至于剂量，你可以再跟医生讨论， 算是两颗还是一颗， 对 不对？ 对 对， 以你的状况来做调。 不要随便停哦， 哈， 千万不要随便停。来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是主持人医师好， 你好， 可不可以请教？就是我的儿子，他大概在五六岁曾经动过肋斗胸的手术， 是， 然后现在已经长到青春期，大概17岁了。那他会跟我讲说，他在学校，高中生跑操场，有时候跑完几圈之后会很喘，喘到很难受，很难不舒服啊。但是休息之后才会比较好这样子。 嗯、 那我想请教医师说，他这种情况下，我需不需要带他去心脏科去做哪些检查？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 嗯、 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 好，那医生回答你，因为我剩在一分钟时间，30秒，嗯。 好 ，OK， 我简单回答哈。原则上，肋斗胸这个手术结束之后，不见得每个人活动都会出现喘的情形，所以以他的状况来讲，我会建议说，保险一点做法还是去心脏科做检查，心电图 X 光，另外就是超音波哦，超音波看他的心脏功能，尤其年轻人可能有一些瓣膜的问题，他会不会有一些二尖瓣闭锁不全啊这些问题哦，可以检查一下。如果都没有的话，我觉得至少会安一个心啊，不用在那边猜测说是不是心脏啊，或者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嗯， 对， 因为毕竟是曾经动过手术啦，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还是请林小姐要记得带儿子去做一下检查是最好的喽。节目呢剩下最后大概30秒的时间哦，想请医生回答一下。有人说预防血栓最好要注意避免什么食物？ 预防血栓其实没有特别说吃什么食物，我们一般 避免吃什么食物，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多喝水啦，我们只是说建议说，如果避免血栓，你如果不用吃药的方式，那就是水分要补充充足，让血液比较不容易凝固、 嗯、 那没有特别说吃什么东西。那有些人认为说吃一些鱼油啦、 嗯、 或者是类似一些 Q10 这些东西 有帮助吗？ 有一点就是说它比较不会让血液那么容易凝固、 嗯、 但反过来说可能你出血的风险就会稍微高一点点。 好，提供给你做参考。對對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陈冠任医师、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非常谢谢陈冠任医师，谢谢医生，谢谢，拜拜。